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补充冷空气的影响，预计8号本市大部分地区依然会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同时北京市气象台还继续发布低温蓝色预警，受到持续补充冷空气的影响，预计6号到9号本市将会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的日最低气温会降到零度以下，最低气温会达到零下10摄氏度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的风力会逐渐有所减弱，光照充足，能见度达到30公里以上，比较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但是全天气温都在零下，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西二环的复兴门桥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目前已经排到了西直门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运行。京城高速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五元桥区的出京方向车多。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大庄桥进京方向，大兴桥到大庄桥的出境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东南三环的十里河桥区内外环双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南三环的方庄桥到木樨园桥东向西方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宝宝黄疸的护理，家长您做对了吗？ 新生儿黄疸是十分常见的疾病，多数未满月的宝宝都会得，10个孩子9个黄。新生儿黄疸真的有这么普遍吗？患上新生儿黄疸不吃药不照光，光靠喝母乳就能去除吗？怎么区分病理性黄疸和生理性黄疸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新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天成跟您说说宝宝黄疸护理，家长您做对了吗？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都 到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 妈妈十月怀胎之后生出来宝宝，很多家长都会发现，哎，自家宝宝这皮肤颜色怎么这么黄啊？甚至还有严重的发现，我们说这眼球白眼仁部分也是黄的。这个时候啊，大家伙都说这孩子得了黄疸。得了黄疸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为什么有的孩子得了黄疸之后没两天自己就好了，但有的孩子迟迟好不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专家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宝宝如果得了黄疸，那家长在护理方面到底应该注意什么？首先为大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世纪坛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医师王天成。王主任，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 那今天呢，王主任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宝宝黄疸护理家长到底应该注意什么。先想问问王主任，在临床上孩子新生儿出现这种黄疸的比例真的能够达到预告当中的说十个当中有九个都黄吗？ 没有那么厉害，但也大概有六七十吧。 也就60%-70%的宝宝出来都会有黄疸的问题，或轻或重。 对的。 刚才我也说了，有一些宝宝生出来是皮肤发黄，有一些呢我们感觉好像又挺严重的，这白眼仁都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啊，很多家长都特别害怕，说皮肤发黄可能过两天自己能好，一旦这眼球都发黄了，家长说完了，这肯定是病，这时候给治了。也想问问您，这黄的程度深和浅是不是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宝宝黄疸的严重程度呢？ 是的。那个如果宝宝呀他的那个巩膜已经发现了这个有黄疸，一般认为这个黄疸已经就是比较重了。一般来说呢，新生儿的黄疸呢它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它的巩膜黄了以后呢，我们家长一看呢这是比较容易发现的，往往会去找大夫。 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白眼仁的部分如果都发黄了，的的确确可能意味着黄疸的程度是比较重的。 是的。 那有的宝宝黄疸过几天自己就好了，有的宝宝迟迟好不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没护理对呀，还是说迟迟好不了的这种其实是比如说身体的某一些脏器出了问题，我们需要是系统的治疗，咱们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那今天呢就邀请专家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新生儿黄疸的护理，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其实王主任啊，不光可以跟大伙儿来说说新生儿的黄疸方面，其实关于新生儿护理还有新生儿出生之后您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节目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也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随时拨打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提出来和王主任进行一下交流。同时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王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要跟大伙互动一下，想问问大家伙，如果新生儿出现了黄疸的话，是不是只有依靠吃药和照蓝光这两种方式才能好呢？除了这两种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节目为您准备的精美纪念品一份。那下面还是让大伙儿有一点这个互动的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 好的，欢迎大家。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目前本市流感病例增多，11月26号到12月2号全市二级以上医院报告流感样病例达到了14919例，和一周之前相比有所增加，但是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近日市疾控中心透露，本市已经进入到了流感的活跃期，专家提醒说市民应该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注意环境清洁，保持充足睡眠，健康饮食，适当适量的运动，还有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衣物，避免着凉，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换衣服，勤洗手，打喷嚏或者是咳嗽的时候用纸巾或者是袖子遮住口鼻，拒绝带病上班上学。 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改扩建工程已经正式开工，工程设定床位500张，完工之后该院总床位将会达到799张。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总院长倪欣介绍，自2015年北京儿童医院托管顺义妇幼保健院以来，该院的门诊量从90万人次增长到了116万人次，年手术量从7000余例增长到了1.1万多例。医院作为顺义区新生儿转运中心，又毗邻首都机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北京儿童医院的托管优势，使得医院为北京东北部地区以及河北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居民的就医提供了方便，为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发挥了积极作用。睡眠的质量不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毛病，肥胖、高血压以及心血管疾病都会接踵而至，而糖尿病也很有可能会插上一脚。睡眠时间不足的人会导致我们的腹部脂肪堆积，并且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有研究表明，夜间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的青少年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邀请到了北京世纪坛医院新生儿科的主任医师王天成王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宝宝新生儿这个出现了黄疸到底应该怎么护理的问题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王主任说了，这个新生儿的黄疸情况其实比较常见，60-70%的孩子都有这个新生儿黄疸的情况。也想问问这个王主任，有的孩子好像这个黄疸过几天自己就能好，但有的孩子迟迟好不了，这是有什么问题吗？ 新生儿呢，有些家长呢，给孩子呢做了充分的这个护理，特别是充分的喂养，然后很好的减少了他的这个肝肠的循环，并且呢和适当的光疗，这样的话他的黄疸就很容易退下来。 也就是说有一些其实我们不用通过特别的治疗手段，他是自己可以好的。 对的。 但是有一些宝宝的黄疸迟迟不好，这时候可能就牵扯到一些疾病哈。具体什么疾病咱们稍后再说。也想问问您，这个有60-70%的孩子在出生之后都会出现这个黄疸的情况，这些妈妈们就特别的担心，这是为什么呀？是我怀他的时候这没吃好啊，还是没休息好啊，还是说是不是我本身什么没做好让宝宝出现了黄疸的情况啊？ 因为胎儿时期呢，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啊，他的血液呢是混合血，他动脉和静脉是掺杂的，因此呢，在这样一个混合血的情况下，他的血氧啊浓度稍微有点低，因此呢，胎儿他的这个红细胞和这个血红蛋白相对都是比较多的，他的这个红细胞的成分呢，主要也以这个血红蛋白的成分呢，以这个胎儿血红蛋白为主。孩子出生以后呢，随着孩子开始出现了啼哭，是吧？那么吸入了新鲜的空气，他的血氧浓度只有上升了。这样呢，孩子呢就不太需要那么多的红细胞，因此呢，这些红细胞呢就会出现破坏。红细胞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像血红蛋白啊，它就开始了分解啊。过多的这些血红蛋白进行分解以后，经过肝脏代谢，就会出现了过多的胆红素。那么这些胆红素短时间不能清除以后呢，这样的话就会孩子就会出现黄疸。 也就是说，胆红素堆积在我们体内排不出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黄疸的情况。 对，是的。 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说新陈代谢有一个过程， 对， 逐渐的这些胆红素排出了体外。 是的， 黄疸自然也就消了。 是的，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注意孩子的这个护理啊，比如说充分的喂养，增加他从肠道排出的 速度， 这样的话，他的这个胆红素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一点，充分的喂养以后呢，他的孩子的尿量也会有上升，因此呢，从孩子的这个大便和这个小便呢排出的就会增加，另外呢再增加一些日光的光照，这样的话，孩子黄疸呀退的就会比较快一些 啊。所以说很多的宝宝出现这个我们说黄疸的情况，其实是一个特别自然的生理现象，我们就是由于生理的构造，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动脉血和静脉血是一块混合的，出来了之后吸入了新鲜空气，这个时候我们出现了动脉的氧气更多了，含氧量升高了，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只要宝宝身体没有太大的问题，器官 我们说都健康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以自己慢慢的消退。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再有这个非常合理和科学的照料手段，它其实会退的比较快。 是的， 嗯，但是如果有一些宝宝退不掉，还有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些科学合理的照料手段是什么，可能宝宝的黄疸时间就会比较长了哈。啊，那也想问问这个王主任啊，有听众朋友之前在我们的微信上有一个问题想请您咨询一下，他说宝宝出生三天了，医院查房的时候说宝宝黄疸特别的深，需要照蓝光。然后呢，这个媳妇儿一直说不要照，说这个生头胎的时候也有黄疸的情况，多喂喂奶，自然黄疸就退了。这个老二是不是也多喂奶就行，别先照蓝光了？ 多喂奶是对这个黄疸呀，消退呢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如果胆红素呢水平啊超过一定的数值，那么我们就会称之为这个病理性的黄疸。这个病理性的黄疸如果再进一步加深，现在呢这个全球的这个黄疸治疗的指南呢，对黄疸光疗的指针呢有所提高，大概在我们经皮胆红素在18左右，然后呢血里面的胆红素大概在280左右，那么以上呢它就需要进行那个光疗。如果再高一些呢，可能会就发生这个胆红素脑病的这样的风险。我们治疗这个黄疸的这个关键点啊，是为了降低脑发生这个胆红素脑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也就是说黄疸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不治疗的话，水平一直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其实会影响到宝宝大脑的发育。 是的，是这样的。 像您刚才提到了胆红素水平如果比较高的话，它是一个叫病理性黄疸。 对。 那除了病理性黄疸还有生理性黄疸吗？ 是的。对，它是这样，它是有一些数值上的一些划分。第一个呢就是每天它的上升的速度啊超过5毫克每分钟，也就大概相当于80多的微摩尔每升这样一个速度。第二个呢就是孩子总的这三天以上它的数值啊超过220.6微摩尔每升，大概经皮的这个胆素超过12.9-13这样一个数值呢，我们就要考虑它是病理性的。但是刚刚出现病理性的黄疸呢，我们也不用特别的紧张。这个时候离这个出现胆红素脑病还有一定距离，及时的呢采取一些护理措施，比如说增加喂养啊，增加排泄啊，或者增加那个日光疗，或者吃点益生菌，这样的话也是非常有利于这个黄疸的这种消退的。 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是病理性的，是通过数值来划分的，有一些是我们说生理性的哈。 对的。 可能大家伙一听这个病理性就有点担心，哟，医生说我们家宝宝是病理性黄疸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宝宝比如说这个肝脏出现了问题，它代谢不了这么多胆红素了呀？这是意味着我们说器官本身出现了问题吗？还是说很多病理性的黄疸只是数值高，其实和我们的器官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病理性的黄疸它的原因里面包括了一些比如说严重的感染呢、比如说它有这个溶血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特殊的遗传代谢的问题啊，这样会出现一个病理性的黄疸。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病理性黄疸呢它是因为母乳喂养的不足，体重下降的比较厉害是，或者有一部分呢是有 ABO 血型溶血，这个是比较居多的。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不要一听说病理性黄疸就觉得哎呀完了，这宝宝这发育有问题了，器官有缺陷了，其实不是这样，只是数值比较高。我们通过科学合理的护理，宝宝也能够很快把这个胆红素排出来，把黄疸这问题治好。 对的。 刚才您提到了很多在这个科学照料的手段，提供其中有一个就是增加母乳喂养哈。 对。 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母乳喂养是有利于宝宝黄疸的这种消退吗？ 是的。 那母乳喂养和我们说这个喂奶粉，或者说我们说有一些妈妈说为了保持身材不给宝宝喂母乳，母乳和我们说其他的喂养手段相比起来，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吗？ 对的，母乳要好一些。在黄疸治疗的这个病因里边啊，它的导致的这个病因里边呢，其实母乳对黄疸呢是有一些它的消退是有一些抑制作用的。但是呢，充分的母乳喂养呢，可以增加宝宝的这个肝肠循环，可以增加这个早期啊胎粪呢及时的排出。然后呢，及时让宝宝恢复那个出生体重，并且呢， 能够将近在一周左右就让它恢复到出生的这样的体重，保持良好的生长，因此这样的对黄疸的平衡还是特别有帮助的。 嗯，所以说我们再次提醒一下，现在为什么在鼓励母乳喂养哈？这个我们说不管广告宣传它这个奶粉添加了多少有益的成分，它有多少多少营养元素，其实和母乳喂养相比起来的话肯定是不如母乳的。 是的，现在的有很多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这些品牌的大品牌的这些奶粉呢，它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母乳喂养是要优于这些奶粉的。第二个呢，他们也在改良这些奶粉当中的一些成分，让它更 接近 母乳，但是不能替代它的一些抗体成分呀，它的活性成分呢，仍然还是不能跟母乳相比拟的。 那除了母乳喂养之外，好，如果宝宝有这种黄疸出现的话，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帮助他尽早的去消除这个黄疸？像刚才这个朋友就在困惑，医生说让他照蓝光，但是媳妇儿不太愿意，总觉得这种外界的这种刺激可能会伤害到宝宝，尤其是我们说新生儿还特别稚嫩的时候。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这种光疗的手段，对于新生儿黄疸来说，是所有的宝宝都需要呢，还是说必须在数值比较严重的时候才需要接受？ 对，这个光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也是比较靠谱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但是呢，不是每个黄疸的孩子都必须要光疗。光疗它有它的这个指针啊，这个呢是一个全球性的指针，因为新生儿出现黄疸的概率是这么样的高，那么它出现病理性黄疸也是比较高。因此呢，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呢，它就要增加一大笔的公共卫生的这种开支。那么呢，又既要降低这种发生的病理性的这个问题的这种概率，又要降低这种开支呢，因此呢，全球性的这种指导意见呢，还是我们觉得还是制定的非常的这种非常的科学的。 也就是说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咱再选择光疗。 对， 其实没有在这个水平之上的话，大家平时日常多照顾，多给宝宝喂喂母乳，然后加快他的这个排泄，他是完全可以自己好的哈。 对的 我记得就是老人啊说这个，我们说这个爷爷奶奶他们都说，这个孩子出现了黄疸，抱出去多晒晒太阳， 对， 自然就好得快。这个我们说阳光的照射算是光疗的范畴吗？还是说它不算光疗？其实 应该说是光疗的范畴。因为这个宝宝出现这个黄疸以后主要是间接的这个胆红素，这个间接胆红素呢，自然的这个间接胆红素它是不溶解于水的。那么接受了这个可见光当中这种蓝颜色和绿颜色的这种种类的这个光以后呢，这个光子啊，它会打在这个这个间接的胆红素上面。这些胆红素呢，它会发生分子异构，把这个亲水的这样的一个集团啊，它会重新暴露出来。暴露出来，这样它就溶解于水了，就非常容易排泄掉。 代谢出来了。 因此呢，光疗呢，它不是照紫外线，也不是照红外线，它是照可见光当中的蓝光和绿光，这些光呢是非常的安全的。 不会伤害到宝宝的，比如说皮肤啊、眼睛啊什么的，是没问题的。 应该来说，一般情况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也主张呢，在光疗当中会有一些间歇啊，间歇。 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 其实随着这个大家这种健康的知识和水平的提高啊，以后呢，光疗呢，慢慢会普及到家庭。是这样的。 像这个我们说多晒晒太阳这种方式，能够替代，比如说在医院照这种蓝光吗？ 特别严重的这个黄疸啊，仍然还是需要去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 专门照蓝光， 专门来进行这个及时的光疗。那么一般比较轻的，那么进行日光疗还是可以的。我们会推荐宝宝在接近中午啊和下午的时候呢，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隔着玻璃进行这个光疗。 没必要到户外，也就是说现在冬天比较冷了，咱抱着孩子说这个为了退黄疸，咱们出去多晒晒太阳，别把宝宝再冻着了。 在室内是完全可以的。尽可能呢多暴露孩子的这个皮肤，然后眼睛呢可以用一些深颜色的布啊给它挡上。然后身上呢可以尽可能是给它暴露。一般可见光的这种照射啊，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伤害的，没什么问题。 好，那一般比如说照多长时间，是需要能多照就多照吗？ 是这样，可以比如说每天照个2个小时是没问题的，可以。但是光疗就是日光疗 以后啊，它的温度会有一些上升， 嗯， 那么可以正面啊背面啊都可以啊翻翻身是吧，这样可以晾一晾、 哦、因为宝宝这时候还比较小、嗯、自己没法翻身， 对 翻身，家长稍微注意一下， 对对，翻一翻身也不要让宝宝过热，注意孩子的保暖啊还有这个过热的情况。 嗯，好，灰翅蓝心这个朋友说自己家的小孙子出生之后啊全身的皮肤都是黄色的，家里人呢特别慌，忙着找大夫，大夫特别淡定，安慰他们说观察就可以了，说有的孩子是可以自行好转的、 嗯、 说还真让大夫说准了，三天之后这黄疸就消除了，一家人也踏实了。那也想问问您，像新生儿出现这种黄疸的情况，如果不是病理性的只是生理性的黄疸，一般的消退时间会多久呢？ 一般7到10天自然会消退的。 哦， 那么少数可以延续到2周。 嗯，那也就是说家长可以大概观察一下， 对， 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宝宝的黄疸还没退的话， 对、嗯、 这个时候就得留点心眼，找医生给问问怎么回事啊，我们家宝宝怎么2周了还没退。 对，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你多注意一下白子的孩子的这个巩膜，就是他的白眼珠， 嗯， 如果比较黄呢，还是建议啊去看一看社区大夫，或者你有身边的这些大夫可以看一看。现在可以有经皮的这个测量的这种手段啊、可以看它的数值是吧，那么基本上在生完孩子出院的时候基本上都在3到4天，如果剖宫产的可能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 嗯， 那么黄疸的高峰期一般在4-5天这个时期。 哦，也就是有宝宝不是说一出生就是黄黄的、大概4-5天之后开始。 如果第一天那个他特别黄呢，肯定是病理性的， 病理性就有问题了。 是 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怀孕了之后老吃酸的，还有橘子这样的水果，是不是也会导致胎儿出生之后出现黄疸的比例会上升呢？跟怀孕过程当中的饮食有没有关系？咱们卖个关子，下半段再跟大伙来说。大家伙关于新生儿的黄疸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各种互动方式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宝宝黄疸护理，家长您做对了吗？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世纪坛医院新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天成王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新生儿黄疸的护理，家长您做对了吗？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王主任告诉我们说，现在60%-70%的孩子出生之后都有这黄疸的问题，但是只要护理和照料得当的话，可以让宝宝黄疸消退的速度变得更快一些。 是的， 嗯，那在护理的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咱们在下半段的时候继续让王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哈。我们下半段来先回答有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吧，王主任。 好的， 有听众朋友在上半段的时候就在问说，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爱吃酸的、还有吃这个橘子什么的，会不会让宝宝患新生儿黄疸的几率增加呢？ 少量的吃橘子是没问题的。我们在临床上也碰过这样的一些例子啊，就有一些妈妈呢，有的妈妈特别爱吃这个橘子，孩子生出来还真有那么一点黄，这个妈妈自己那个皮肤啊，都有那个 橘子的 颜色，橘子的颜色啊，是真有这样的。但是呢，这个一般吃一点这种橘子呀、水果呀，不会的。 这个关于吃酸好，也想问问您，因为很多朋友这个之前啊，这个就有这个宣传说这个酸性体质多么的不好，不好。虽然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被辟谣了，这个当事人也出来澄清，自己当时创的这个概念的的确确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已经被辟谣了，但是确实有很多朋友还是相信有这个酸性体质、碱性体质这一说。那比如说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总特别爱吃酸的，这不光是橘子，还有一些妈妈喜欢吃这个山楂呀、话梅啊，特别酸口的东西，会让宝宝比如说出现黄疸的几率变大吗？ 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人体呢，它有这个酸碱啊，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平衡的。我们成年人的一个他的血气啊，它的血里面的 pH 值一般在 7.35-7.45、我们主要是通过两个器官来调节它的 pH 值，一个呢是人的肺，肺呢主要是呼出的二氧化碳，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呼吸性的这个酸就会把它排出去。第二个呢是通过排尿，排尿呢会通过肾脏来调节它的 pH 值，会有长时间的稳定在 7.35-7.45 之间，一般不会影响。 对，所以说怀孕的时候吃酸也不会影响哈。那有一些妈妈说，为了让宝宝在出生之后尽量少得这个黄疸的情况，或者说他能不能够在怀孕的过程当中通过补充一些比如说微量元素，甚至有些妈妈说我多吃一些叶酸，是不是除了能够防止这个我们说神经管的畸形之外，是不是也可以降低患黄疸的风险啊？像多补充一些什么微量元素能够降低患黄疸的风险吗？ 应该跟黄疸关系不大。 也就是说这个和吃什么没有太大关系。 对，是关键的是看吃的量够不够。看妈妈的母乳喂养啊，或者你添加一些奶粉啊，它的量够不够，孩子的体重下降的厉害不厉害。然后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呢是孩子呀，这个血型的问题，如果没有 ABO 溶血或者是 RH 的溶血。第三个呢是考虑感染的问题，如果感染比较少，孩子不要有脐炎啊，或者有胎膜早破这些情况，就要很注意啊。 像这些情况可能会让我们说新生儿黄疸的几率变大一些，但是其实正常的在怀孕过程当中吃什么怎么吃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是的。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关于宝宝黄疸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就想问问大家伙，新生儿黄疸是不是只有依靠吃药和照蓝光才能够去除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上半段的时候这个专家已经揭晓了哈，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甚至我们说还有这个多喂母乳，然后呢多晒晒太阳，这些都是我们说这个消除黄疸的一些手段。那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在问您说，这个黄疸 会不会对宝宝的生长发育造成影响？我记得上半段的时候您说了会对脑部的生长发育造成影响，是吧？ 对，如果孩子的黄疸特别深，那个间接胆红素啊，它的在血里面这个浓度很高，那么有可能呢会造成这个胆红素脑病，从而呢对孩子的智力啊，还有神经的这种发育啊，会构成影响。我们那个防治黄疸的关键呢，也是把它那个数值啊，降低在那个安全线的以下。 但是很多宝宝，我们上半段的时候也介绍了，他这个黄疸是生理性，可能自己就能消退。 是。 那如果宝宝出现了黄疸，我们就需要先给他做一个我们说黄疸的这个水平的检查吗？ 对，彻底。是的，现在的妇幼机构啊，或者是这个新生儿科啊，一般的妇幼机构或者三甲医院的这个产科呀，它都有那个儿科大夫的去查房，每日都会对宝宝的这个黄疸呢进行一个测定或者测量，经皮的这个无创的检查。那么我们的新生儿科的大夫呢，会把这个数值啊会卡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里边，然后及时的给出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好，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回答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哈。李梅这是一个老听众了，他说大多数的新生儿黄疸都不需要治疗，多喂喂糖水就可以让黄疸加速消退，症状比较严重的呢可以采用光照的疗法，如果胆红素水平持续升高就需要换血疗法了，一般是不需要服用药物的。光疗咱们上半段提到了， 是的。 他说喂糖水这方法靠谱吗？ 对，喂葡萄糖水呢是有对退黄是有帮助的。 哦，喂葡萄糖水有帮助，咱上面呢不是说多喂母乳吗？ 母乳也有帮助。 哦，母乳也有帮助，喂葡萄糖水 也有一些帮助， 也就是增加水分的摄入，对于宝宝来说，都是有助的。 葡萄糖呢可以增加这个提供这个葡萄糖醛酸的这个量，那么对这个间接胆红素的这个代谢和转换啊是有帮助的。 哦，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水都行。 葡萄糖水没问题。 啊，葡萄糖水母乳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多给宝宝喝一点儿，让宝宝加速身体当中胆红素的这个排出哈。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他还说如果持续水平升高的话需要换血疗法。您听过这疗法吗？ 是我们也会经常接触到这一块。现在呢我们那个国际的这个指南呢规定啊，大概在425微摩尔每升的时候，就是我们经皮测出来在25毫克每分升这样一个数值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给他做这个换血的疗法，让他的血中的胆红素呢尽快的给他降下来。现在的在修改以后呢，一般也是推荐先有几个小时的这个强光疗，强光疗以后呢，他如果退得很好就不换血了，因为毕竟换血呢，他需要 有窗口吧， 需要一个窗口，他需要一个时间差，还要把血给取来，然后配血，大概有7-8个小时。如果强光疗很快降下来，可能还是优选。但是如果这个胆红素是数值啊，它特别高，比如说我。这个425以上或者甚至500了，那么换血可能就要成为必须的。一般家长呢，像这么高的这个这么严重的黄疸，他也就早就发现了。 好，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李梅这个老听众还是非常了解的，还提到了这个换血疗法哈。 是啊， 看来这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我们说知识储备的。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这个黄疸出现了之后。我们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可能会造成我们大脑发育的这个异常。 对， 那这个是不是也得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比如说黄疸持续水平偏高，这个达到多久了才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发育？还是说其实偏高水平2-3天也有可能会影响脑部的发育？ 应该说啊，这个血里面的这个浓度啊，它持续的比较高，那么它主要是通过渗透。通过孩子的这个血脑屏障进入了孩子的脑细胞，这样的话，只要持续那么10几个小时甚至20几个小时，就有可能会造成损伤。所以呢，黄疸的这个数值啊，有时候就像我们开车的车速，你老是超过120是吧？那么就容易导致一些事故。因此呢，我们就尽量不要让它超过这样的一个数值。 也就是说数值如果实在是偏高的话，其实很短的时间对于宝宝的大脑就有可能造成影响。 是的。 所以说如果新生儿出现了黄疸，这个监测它的这个水平的 控制是非常重要的。那一般出现了黄疸，比如说监测一天监测几次啊？这个是有，比如说医学上的规定的吗？ 多数医院呢一天会监测两次到三次啊，两三次。如果呢这个他进入治疗这个阶段，可能去又需要一天是四次啊，或者更多一些时间，看看光疗的效果是不是很好。 哦，好，最起码一天，如果宝宝出现了黄疸，最少应该有两次的这个监测。 是的， 好，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自家的宝宝黄疸已经几个月了，看了很多医生都不好，有医生说呢，可能是胆道闭锁所引起的，想进一步确诊是不是胆道闭锁，想问问您有什么方法没有？ 他出生了吗？ 应该是已经出生了，已经出生了几个月的时间了。 那个他是不是胆道闭锁？第一就要看大便。如果他胆道是闭锁的，大便应该颜色是发白的，医学上叫白陶土样的大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孩子也会出现这个黄疸的这些情况，然后很靠谱的就是要做 B 超。那么胆道闭锁是非常容易啊，经过普通的 B 超。或者这个肝胆的这个彩超啊，就可以把它发现清楚。 他现在已经宝宝几个月的时间了，而且这个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治好。那应该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种光疗啊，甚至我们说这种母乳喂养啊，或者葡萄糖水的这个我们说增加摄入，应该都试过了，但是一直不行，就怀疑有可能是胆道闭锁。也就是说的的确确会有一些我们生理上的问题会导致黄疸迟迟退不下去。 几个月的这个黄疸肯定是病理性的，一般来说新生儿的黄疸后来包括出现这个母乳性的黄疸啊，一直加重，不会超过四十多天的。 所以说几个月的时间，这是肯定是病理性的。 那个肯定是这个是有一个肯定是有病理性的情况，那么需要做肝脏的这些检查，肝胆的检查。 那像胆道闭锁这个情况，很多妈妈说这个孕检他为什么没筛查出来呢？很多我们说新生儿的这种缺陷，其实在孕检的过程当中都会被发现。 因为这个在胎儿时期，他这个胆道啊还是非常小的。目前的 B 超的这个粪便啊，分辨率可能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也就是说其实在产检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法发现宝宝胆道出现的异常情况。 对对。 像您刚才提到了，如果是胆道闭锁所引起的这种黄疸的情况，可能这个大便的颜色也会有异常。 是的。 如果出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病理性的黄疸，除了宝宝的我们说皮肤的颜色，甚至我们说白眼球、白眼仁这个地方会变黄，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特征或者说表现提示大家伙吗？ 胆道闭锁呀，它的那个胆道闭锁了以后呢，它不能胆汁啊不能正常的把它排到这个十二指肠，因此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胆汁呢是绿的，是吧？绿的呢，是个胎儿刚开始排出来的这个胎便呢，它也是绿的，因为胎儿在肚子里边的时候，它没有细菌，不能把这些绿的，这个胆汁啊进行氧化。那么，它如果胆道是闭锁的呢，它那个胎便呢就不能被染绿，所以呢，我们称之为叫。就白陶土样的。那么当孩子进行正常的饮食以后，他胆道仍然是闭锁的，他排出来的大便是发白的。 好，除了这个大便的颜色，其他还有什么比如说表现会提醒家长吗？ 这个就是黄疸的这些问题啊，还有肝脏的功能的不好呀，还有厌食啊等等，这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就不是那么典型。 但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厌食，宝宝不好好吃饭，也有可能是跟我们说肝胆功能有问题，跟黄疸有关系。 他要是厌食厌油是吧？特别是不爱吃这个比较油的，那么可能肝功就有点问题了。 好，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有听众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想问问，说宝宝黄疸没好，能不能打疫苗？新生儿出生之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家强制疫苗哈，如果出现了黄疸的情况，这疫苗接种会受影响吗？ 现在呢，宝宝刚出生第一针呢一般是打这个乙肝疫苗和卡介苗。那么在一个月的时候呢会种第二次的乙肝。那么很多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月的时候他的黄疸还没有退，或者还出现一些比较轻微的黄疸。这样我们的社区呢往往会卡这个他的黄疸的数值比如说6.0以下我们再给他打，认为会比较安全。是这样。 也就是说其实在疫苗的接种过程当中，黄疸的数值的的确确会有影响，但主要影响的是乙肝疫苗，其他的疫苗没有影响吗？ 因为第二针基本上是就是一个月的时候会打这个，那么第一针基本上出生就打了，出生第一天就打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黄疸可能还没出现。 对对对。 那也就 是 说更多的情况应该是影响的第二针的情况。 对， 而且如果是我们说这种生理性的，基本上一个月应该是已经消的差不多了。 对，一般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有一部分会有母乳性的，母乳有时候会抑制它，这个母乳会抑制它，有时候和妈妈的饮食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哦，那也就是说，在母乳性的这种黄疸，这个时候不光宝宝需要多注意，比如说多晒太阳，多喝水，多这个吃母乳，在妈妈的饮食方面也有注意的。 对对，是 的。这个时候，比如说母乳性引起的这个黄疸，在饮食方面，妈妈应该注意什么？少吃什么？还是说应该多吃什么？ 实际上是应该，少吃一些脂肪类的这种饮食啊，它会， 更清淡饮食一些。 对，母乳。另外呢，母乳本身它会天然会抑制啊，这个孩子的这个肝脏这个葡萄糖醛酸转移酶的这种活性。那么这样的话，在妈妈的这个饮食啊，做一些调理呢，它很重要，很重要啊。这样中医所谓说的这个是一个湿邪了，是这样。 好，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家里面照顾我们说产妇的这些朋友，应该特别需要注意。 如果这个时候他要打疫苗的话，我们大夫往往会推荐你就停几天这个母乳呀，是吧？停个三天，往往他这个就下来了。 好大鱼大肉这个时候就别为了补身体给这个孕妇使劲喝，尤其是什么鸡汤鱼汤那些比较油腻的， 特别高脂肪。现在的孕妇饮食啊，大家往往推荐的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适当的蔬菜，少吃生冷的。 好，这是推荐给现在这些产妇的，在饮食方面不光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其实对于乳汁也是有影响的。 对， 这些会间接的影响到宝宝。 是这样。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新生儿的黄疸会有复发的情况吗？会不会比如说我们通过晒太阳啊，或者是多喝母乳好了，过两天又出现，会反复吗？ 这种叫反跳。那么甚至有一部分经过住院的孩子，他的胆固醇的数值啊，我们现在呢会推荐降到130微摩尔每升以下，就是大概，经皮测的应该在7左右啊，7和8以下，可能他反跳概率就很低了，就95%不会再出现反跳，但仍然还会有一点，有一点的话，那么一般不会到病理性的程度，这个时候呢，我们经过呢，充分的喂养，是吧？良好的体重的增加，增加这种排泄，然后呢，还有一些日光疗呢，可以做一些补充，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说的的确确黄疸会有反复的情况，但只要这个数值不会特别高的话，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 是的。 好啊，节目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让王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如果新生儿出现了黄疸，这个时候家长在日常的护理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需要特别留心和注意的？再帮大伙总结一下。 好的，我们还是从最基本的这个生活护理开始，然后呢，首先要保证宝宝的这个充分的喂养，最好大家能家里呢能够有婴儿秤，然后每天去这个大概固定一个时间，比如说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去称孩子的这个体重。每天像足月的孩子，我大概保证每天每公斤体重10到15克的这种增长，平均下来，如果孩子宝宝出生在3公斤左右，我每天的体重增长不低于40克的话，我们认为他的喂养是足够的。 好，没问题。 这样就一个月的下来的话，他可以长到1公斤到1.5公斤之间。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是一个成功的月子。然后呢，充分的这种喂养呢，会降低这个黄疸发生的这个概率，起码它不会那么重。这样的话，那就不太容易出现这种特别严重的病理性的黄疸。如果黄疸呢，你看见了它的这个巩膜已经很黄了，我们还是及时的去社区医院去看大夫，然后做经皮测胆。如果经皮测胆超过15以上，就可以考虑啊，做一些干预，什么日光疗啊，是吧？如果超过18，那么还是要及时的去住院给他光疗。那么如果超过25就特别严重的，那个是需要换血。那么不管怎么说呢，第一时间还是要去去医院，那么做这样一些保障啊，做治疗上的保障。 好，这是在这个如果发现了新生儿有黄疸的护理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别小的事项需要提醒大家伙。那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也请王主任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新生儿黄疸只靠吃药和照蓝光就能够去除吗？ 还

伤心。 FM 1073 AM 1026北京